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二篇，失灵第十集。 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事儿的。昨天晚上刚睡下不久，我就接到了老嘎的电话，说是江恋从后山救了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先是被神秘人袭击，又遭到了马彪子的围攻，伤得不轻啊，需要专业救治。因为时间太晚，不便打扰你，所以我就自行做了安排。 孟金松昨晚接到电话后，立马派车去八行寨接人，又从龟山柱那头抽调了几个有医务背景的，带着必要的设备过来，临时在云梦峰搭建了一个医务室。伤者送到之后，自是好一通忙碌，待到差不多忙清，已经是这个时候了。 你是怀疑那个神秘人跟刘胜的事有关？ 孟进松点头，不然他对这事儿也不会这么上心。刘胜被杀，凶手是从后山逃跑的，而就在这之后，那女人在后山被神秘人所伤，这种事情说是巧合也太牵强了。 那女人伤得怎么样？ 浑身是血，看起来挺吓人，不过医生说没大碍，缝针用药之后啊，醒过了一回，现在又睡了。那个女人醒的时候我亲口问过，她说看到了那人的长相。 那个女人被发现的地方你有派人查看过吗？ 好消息来得有点太突然，孟千姿没什么惊喜，反而疑窦丛生。孟劲松摇摇头，指向窗外。 哎，去了也没用，昨晚后半夜下了大雨，不管是血迹还是痕迹，这一冲刷呀，参考价值都不大了。 马彪子是传说中连老虎都怕的那种畜生吗？ 是。 马彪子近些年几乎绝迹了，轻易不出动，怎么会在距离寨子那么近的地方出现？而且这种畜生很少攻击人的。 孟劲松摊了下手，表示回答不了，他也不是研究马彪子的专家，哪能摸清马彪子的心思呢？ 还有啊，如果这神秘人真是凶手，一刀能结果刘胜，到他这儿只是没大碍的轻伤，还遭遇了马彪子。马彪子都是扒肠子吃内脏的，对他这么客气？ 是我们运气好，换了普通女人当然不行。但这女的昨天也在你的酒席上，叫白水霄，是个落花洞女。 落花洞女和蛊毒赶尸齐名，并称为湘西三邪。湘西这个地方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，足见其山多，山多即溶洞多。当地居住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根深蒂固的神怪观念，认为万物有灵，无物不怪，既有树神花神，那么自然也就有洞神了。那些年轻漂亮的未婚女子不能随意走进山洞，貌美的新娘出嫁，花轿经过洞口时也绝不能燃放鞭炮，万一惊动了洞神，被他看上摄了魂去，便会疯痴癫傻，神情恍惚，以及落了洞。遇到这种情况，父母自然心急如焚，会请苗老司去洞穴喊魂，但多半喊不回来，神的意志谁敢违抗呢？被洞神看中了的女人一般没什么男人敢娶，当然了，这女人既然能嫁给神，自然也就瞧不上凡夫俗子了，一心等着洞神前来迎娶。据说落花洞女落洞之后会越发内向安静，爱干净，爱打扮自己，气质日渐出尘，眼神更加清亮，面上常带温柔笑意，身体散发奇异淡香，觉得自己正沉浸在与洞神相恋的幸福之中，对别的男人看都不想看上一眼。落花洞女在落洞之后至多三五年就会死去，但这不是死，而是被洞神给取走了。 父母不能悲伤，应该高高兴兴地扎一份丰厚嫁妆去洞穴边烧掉，祝二人百年好合。沈从文在书里写过落洞的女子，说是湘西女性在三种阶段的年龄中，易产生蛊婆、女巫和落洞女，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，30岁左右的易成为巫，16岁到22、23岁，美丽大方、性情内向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致死。又分析说，落洞女其实是旧时代女子在性上被极端压制的社会悲剧。那些疯疯癫癫的女子，爱情苦闷，内心抑郁，只能借着被洞神看中之名，以死来挣脱现实的桎梏。更多的人认为，落花洞女是湘西的一种迷信，类似古时候拿童男童女祭河神，落花洞女就是牺牲那些穷苦的山里女子去祭祀臆想中的洞神罢了。真相究竟如何，外人无从得知。孟千姿常在山岭洞窟进出，也没见得到哪个洞神垂青，可能洞神只盘踞湘西，又可能他那长相并不受洞神喜欢吧。孟千姿出了会儿神，这才又想起江恋来。 那个江恋， 哦，他呀是跟车过来的，他说不放心朋友，想探个监，我不好私自做主，过来问你意见。其实你也不用太计较，白水霄这事儿还多亏了他。 这口吻就跟我会有多小气似的。见，让他见，有功赏有过罚，一件归一件，我拎得清。要不是我给他施压，他能那么卖力吗？ 扣人是霸道点，但这世上有些人就是跟驴似的，不抽不动啊。 他们在这边，这昨晚韦彪醒了之后又跑又笑，我被吵得受不了，就给这位用了点药。 邝美莹和韦彪住的是一个房间，据说是自己要求的，以便互相之间有个照应。现代男女又是从小熟识，没那么拘泥，一个睡床，一个打了地铺。邝美莹的精神还好，反倒是韦彪萎靡不振，这一点进屋前柳冠国跟江恋就打过招呼了。江恋一点都不生气，他笑吟吟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 让韦彪吃点苦头也好，这样他就知道受制于人的时候，再孔武有力，再能跑也没用。虎啸还古风烈，四方云从，那又怎么样，还不是被猎手给逮了。 这帮人到底谁啊，把人弄到这儿什么意思啊？ 韦彪斜歪在沙发上，脸色蜡黄，霸蛮之气居然还是挺盛。江恋向门口看了一眼， 门开着，外头站了俩监视的，不过这距离小点声的话应该听不真切。 哼，你管他呢，山区黑社会，你看把我给打的，好在是一场误会，都说清楚了， 那是可以走了。 哎，怎么老想着走呢？这儿不好吗？风景宜人，有吃有喝有住，全当度假。你要嫌挤，就再要一间房，反正不要钱。吃得好吗？ 他们还挺客气，会拿单子来给你点餐。 嗯， 挑贵的点。 邝美莹想笑又笑不出来。 你呢？你没事吧？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，就是帮他们跑个团儿。 哼。哦，哼得这么有力道，柳冠国那药还是下得太克制。 哎呀，你们这儿挺好的，住宿比老嘎那儿强多了，那破热水器老不出水。哎，这儿还安全呢，你看这楼上楼下的30多个守卫都不止，所以彪哥，既来之则安之啊，过两天再走也不迟嘛。哼，你多看着他点儿。 韦彪又是一声冷哼，多半是不服气， 江恋只好吩咐邝美莹。邝美莹点点头，朝门外看了看，忽然凑近他，压低声音说得又快又急。 江恋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们让你做事你就老实做啊，你是不是准备按那里使坏啊？ 哎，谁说的？自从干爷教育我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就都当面使坏了。 我认真的。 这人就是没个正经，再火烧眉毛的事儿都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没事儿，或者挺好啊，再追问他就是懒洋洋的笑，笑里带着让人气急的那种坏。邝美莹一点都不喜欢江恋这样，让他从来都摸不到底，还是围标让人心里踏实。江恋还是笑，不过态度终于像样了些。 美莹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一个人毫不在意地打碎了一颗珠子，这说明什么？ 说明这珠子对他来说没什么价值呗。还有，珠子不好，让他看了烦，他不喜欢，他脾气不好，拿珠子出气。 有钱，任性，珠子多，有一盆珠子的人不在乎打碎个十颗八颗。 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肾珠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值不值钱，不过如果绝无仅有，天底下只此一颗，脾气再暴烈的人都不会下得了那个手，说毁就毁了吧。更何况能在刘胜被杀之后把我那么长的自辩从头到尾听完，孟千姿的脾气也暴烈不到哪儿去啊。山鬼把提灯化作叫山肾楼，有专业的工具去掉肾珠，掉到了又轻易毁掉，这也许意味着山鬼手里还有肾珠，甚至不止一颗，而我恰好迫切需要肾珠。以老嘎对山鬼那一通势力渲染，去偷去抢去夺似乎都不靠谱，如此一来跟孟千姿搞好关系就很有必要。哎，让我做事就做呗，主动呗，积极呗，配合呗，表现呗，没点过硬的友谊搭桥铺路，怎么好意思张口借用呢？嗯，哼。 孟千姿带着孟劲松和新慈去医务室，下至二楼正好遇上了江恋。江恋有点意外，很快又笑了，很客气地抬手跟他打招呼。 早啊，孟。 孟千姿像是没看到，硬邦邦从江恋身前走过，后头那俩自然也不会停。江恋只觉像有小型旋风过境，自己挨着他那一侧的眼角都被那股凛冽劲儿挤得微微眯起，不过他还是对着面前的空气挥完了这个手，还微微合手致意，就跟孟千姿也客气地和他回礼了似的。孟千姿这做派孟劲松早已习以为常，倒是新慈有点不好意思，也忘了前天晚上的打头之痛了。 千姿，你这样会不会显得不讲礼貌啊？ 礼貌？我对他友好过吗？ 嗯，没有。 那不就结了，对人好是相互的，我对他又不好，他脸上的肿还没消呢，上赶着示好干嘛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 新慈想说也许人家是大度呢，不过又咽回去了，支着孟千姿的仇为一个外人讲话，立场太不明确了。医务室在一楼尽头处，药水味浓重，走廊里有两个巡视的，见孟千姿过来都侧了身低头站定，等他过去了之后重又继续，虽没交头接耳，但表情丰富，不住地递着眼色，料想又在于无声处对孟千姿品头论足。门开着，里头无关的摆设已经搬空，代之以各类医疗设备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估计耳鼻喉内外科都挤在了一起，除了白水霄躺着的病床外，另外还有一张移动式手术台，一夜之间备全。除了钱的造化神通，龟山柱一干人等的精明干练也是可见一斑。屋内的护理医师看到孟千姿赶紧迎到门口。 还没醒，现在输液防感染。 听说醒过一次， 当时情况怎么样？ 特别虚弱，说话有气无力，想动都困难。 嗨，能说话就行。他见过那个神秘人的脸，等他醒了，我想安排做个画像。 犯罪画像？这好像是个技术活。 咱们有这么专业的人吗？ 有模拟画像的专家，不过他不在当地，可以远程进行。但他说还是当面交流比较好，建议我们这头啊也找个会画画的，按照白水霄的描述先画，他那边再调用专业的软件帮忙，效率会高一些。我想问一下江恋， 他 就他那图线样的鬼画符 啊？其实贴神眼呀、也可以画得很精细，但必须是他亲眼见到过的才行。所以他推荐了邝美莹，说那姑娘从小画画，手头的人像画过大几百张，应该不成问题。 见这头聊上了，那个医师知趣地退回室内。门口先前堪称堵塞，孟劲松和那医师身材又都高大，心慈被挡在了后排，颠了脚也瞧不见什么。现在少了一个人，视野顿时敞亮。他心里咯噔一声， 是他？ 这话接的，孟千姿还以为心慈惊讶的是邝美莹，循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才知道说的是白水霄。 你认识他？ 不认识，那个昨天他不是来吃饭吗，我就看见了，不认识啊，话也没说过，就是看着眼熟认出来了。 新慈这才意识到失态，磕磕巴巴解释。新慈平时说话那是何等利索，舌头打扮绝无仅有的事儿，而且这解释前言不搭后语。孟千姿瞥了他一眼，看到他舔嘴唇，喉结微滚，脸上还透了微红。 哦，心里要是生出什么小火苗，趁早掐灭。这个女人不适合你。 嗯，不是，就是昨天见过，有点印象。你说什么呢？ 孟千姿没搭理他，倒是孟劲松一掌拍搭在他肩上，又拿嘴努了努白水霄那头。 哎，我说人家跟的那个你比不了也争不过，我劝你啊，悬崖勒马，别栽进去啊。 无聊。 新慈肩膀一矮，甩脱了孟劲松的手。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